爱上故宫麒麟北，飞过西山金雪北，迎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角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旁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裕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祭完祭司全站起来，弥陀佛，弥陀佛，把眼珠子全瞪圆了。再看北侠台鞋底儿，把剑上的血迹蹭不蹭？其实这宝剑呢不沾血，那样他也蹭蹭。倒提宝剑飞身行，跳下月台，跨过前面的桌子归座，拿过剑匣宝剑装好，桌上有壶碗，马上倒了一碗水，喝了半碗，老头把眼一闭，手捻胡须，他没词儿了，哎，就像刚才他没杀人似的。你这招气人不气人呢？一阵大乱之后，有人七手八脚把韩林的尸体抬下去了。西廊之下人气不干，那韩林有朋友一下窜出来20多个，刀枪棍棒三节棍七节鞭全都瞪出来。秋田拿命来啊，剁了老家伙，飞了老家伙。铜林这边的人一看，干什么？起哈子，想想一多未胜啊。杨小香、杨小翠、红玉儿、司马良、夏九龄、张望、孔秀、徐玉文、邵普，全把家伙瞪出来，就想往上冲。这样一打呀，乱套了就。还得说济慈大当家的这位紫面切兰峰，眼珠一转记上心头，绝不能因小失大呀。他赶紧在月台上把双手一招，慢，不要乱，阿弥陀佛，各位你们干什么？请归座，请大家坐好，老衲有话要讲，毕竟人家份儿在那摆着呢。所以大伙儿又重新归座，把家伙全收拾起来了。祭司说话，各位啊， 方才各位看得清清楚楚，韩林死的虽然惨，但是咎由自取呀。第一，他能耐不如北侠，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那他怪谁？君子无德，愿自修啊。第二，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，北侠对他一再容让，可是他得寸进尺，这不是找死吗？这也是命里该着的事情。宝剑上没戴着眼睛，谁能保证谁不受伤，谁能保险谁不死，这事不足奇怪呀。谁要想说什么报仇报仇的，这话不应该这么说。无冤无仇，咱们已经声名天下一家了，在座的都是朋友，报什么仇？哎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哪个再说报仇，我祭慈可不答应他。你看，叫他这一番话，把西廊下的人全给拍住了。韩林的朋友宁不乐意，不敢言语了，因为他知道祭慈的话后面还有话，不便挑明白。然后祭司满面陪笑，各位啊，大家吃好喝好啊，看这意思呢，大伙都来了兴趣了，都想登台比划比划，连老衲我也想练他几招，无奈这地方是什么地方，这不是比武的地方，你看看院子虽大，但是坐的人多，月台也不宽敞，因此我建议等大家吃饱了喝足之后，咱换个地方，让大家随便登台比武，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呢？老当家的，我们听您的，听您的啊，重新上酒敬菜。书说简短，大家吃完了残席撤下，祭慈祭元下了月台，来到佟林近前，冲佟林赶紧打问讯，佟侠客吃的如何？谢谢二位大师，酒足饭饱。好了，既然这样，老僧陪着赶奔后山吧。是。老少英雄站起来排着队，西廊下的人也站起来，人上一万，无边无厌，人要到了一千的就是一大片，这拉着长队，哩哩啦啦能有一里地长啊。就这样离开前面，一直来到帽山的后山。雍亲王头一次到这儿，佟林也是头一次，一看呢，哟呵，景色宜人，美极了。九月九是秋天，可以说是秋高气爽，今天碧空如洗，是万里无云。再看这后山，山岭重叠，古木狼林，远山近水，那就像画一样养的。提鼻子一闻，一股香味直刺鼻孔，山上的野花香啊。你像雍亲王久在北京，虽然说吃尽穿绝，怎么也赶不上大自然的风光啊。换了个天地，眼界这一开阔，这心里甭提多痛快。海川，侯德侠， 这地方真的好啊，爷，的确是不错。哎呀，我每到一处啊，都有一种想法，将来把别的事干完了啊，在这地方盖几间房一住，可以说益寿延年呢。海川，你说呢？爷，您说的太对了，这空气好，景色好，山多人稀，自然就长寿了。就说呢，说实话，大大哥哥往前走，眼前来的个去处，这个地方叫白沙头，其实是在山顶上，一马平川呢，转圈高，当间挖，是个洗脸盆的形式。就在这个挖兜平川之地，并列着三座高台，左边一个台子，右边一个，正中一个。但是台子的高度不一样，左手这座台子高了下是3丈3尺，右边的台子高2丈8尺，唯独中间这座台子高有9丈9尺，高耸入云呐，都是条石和青砖砌就的。台子顶上跟戏台差不多，三檐平脊，下多大的雨不带浇着的，而且都带着金鸟铃。这台子转圈有1尺多高汉白玉的栏杆，每一座台子的左右都有梯子，它这梯子全都是石头砌成的。左手这台子上高悬一块横匾，叫比武台，右手的台子上有一块横匾，叫谢意台，正中央最高的这台子叫圣人台。云齐王一个哇，够高的，这要上去一回得费多大的劲。再往三座高台的正面看，正面全是观看席，因为是山坡型的，所以你坐在观看席上就看不出这台子多高来了，看得挺真。就因为这三座台子在挖兜，观看席都比较高，一排一排的长条凳，纪元济慈呢怕大家晒着，隔着不远有一把大伞可以遮阳，假如天气变了还可以挡雨。专门有100名小和尚里里外外在这张罗着，端茶送水打杂，哪个人需用什么东西他们负责给准备。这好几千人仍然分东西两步坐好，佟林等人坐到东面，铁扇寺请来的人坐在西面，没那么多座位怎么办呢？都站到后面，哪儿得眼你就在哪儿。比方说你不乐意坐到座位上，说我坐到山石上，我坐到山坡上，随便，不受限制。大家全都各就各位坐好之后，纪元济慈往左右看看，有落下的没有啊？众位都坐好了吗？都坐好了，都有座位了。好，各位听着，你们都是我们庙上请来的客人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啊，大家可别受拘束。 既然都有座位了，我讲几句。济慈站起来，这玩意儿你不拔高嗓音啊，人多的听不清啊。济慈挺大嗓子当众宣布，各位看见没，在各位的面前有三座台子，县一台、比武台、圣人台，干什么呢？都是我们铁扇寺的人呢在这练功用的。因为迎接这次盛会，经过修缮，面貌一新。因为方才在月台大伙献艺都来了兴趣了，那个地势受限制，所以咱们换个地方才到这儿来。这地方叫白沙头，你看这多宽敞，仨台子，各位随便说，我乐意登圣人台，我能上去那当然更好了，你就在圣人台上献艺。说我愿意上比武台，那也随便。总而言之，你自己掂量自己的能耐大小再做决定啊。那么在没比之前，老衲以为，也就是我先提议，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登台献艺。因为佟侠可名声太大了，两次杭州类的盛况咱们全没看着，有很多人提议想要亲眼目睹佟侠客的风采，老衲我也同意，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呀？赞成同意，让佟侠客先登台献艺了。掌声雷动，人们的目光唰都集中的东方落到佟林身上。呵，雍亲王挨着佟林坐着，美，拍拍佟林的肩膀，还穿呢有刚得使的刃上，这盛况远远超过杭州嘞。你看你多受欢迎啊，海川好好练练啊。爷，您看这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呢？人家欢迎你练，你要不练，你怯场怎么的？你害怕？人前显圣，傲立多尊呐、这机会来了，岂能放过呀？各位老侠客都说：“海川呐、别客气，练吧，练吧。”佟林没办法，站起身来，冲着天下的英雄一抱拳：“各位，既然二位大师的法碟同谋领命就是。”佟林说着稳了稳双月，提着大衫顺高坡下来，直奔三座高台。佟林到这犹豫了一下，其实哪座台子他上也不困难，你说头一下就登圣人台，九丈九尺高啊，那显着太过分点儿。哎呀，县一台还矮着一点儿，怎么办吧？取中间，登上三丈三尺高的比武台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清楚，不管这三座台是哪座台，你要想上，不能走梯子。那砖砌的台阶给谁准备的？给佣人准备的。比如说你要练功夫，需要盾子，需要水，需要坛子，等等等， 佣人给你准备，顺着台阶上去。现役的人、比武的人不能走台阶，必须用各种绝艺跳上去。就这一项规定啊，在场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敢登台，上不去。那说这玩意儿呢，立倒立倒的，三丈三高赶上城墙了，没有绝艺，你上得去吗？你也就是看看而已呀。再说佟林，心中盘算着，在场的都是行家里手，客气归客气，练的时候就不能虚假呀，我就得把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，别给我老师打了脸。就拿这次登台来说，我就得现一招绝艺。那佟林真有绝活，要不怎么叫佟林传佟林传的呢？他倒退了几步之后，佟林把长大的底筋提起来掖到大步上，袖面挽了挽，脑瓜一晃，把大辫盘好，抬胳膊抬腿，没有半点崩挂之处。哎，扎对往仰面再看了看，脚尖点地，腰眼活动，使了个旱地八葱。说旱地八葱谁都会，扔下蹦起多高来，最多你也就蹦一丈二三。说我是绝活，你能蹦一丈七八，超过两丈的没几个。这会儿三丈多高，佟林使那个旱地八葱，这一下子就超过比武台。人们这一看，好啊！再看佟林双脚轻飘飘落在比武台上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。雍亲王一看，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，好，好，这才叫绝活呢。各位知道吗？旱地拔葱，我拔连三尺都拔不了，马海川这一家拔三丈多，这不是绝活是什么？北侠和东侠也不好乐，心说我的爷，你就喜欢佟林呗，也不能这么张扬呀。您看您呢，都到了什么程度了，简直把佟林这个好字挂到嘴边上了。可也罢呀，这爷儿俩的感情真深厚。看得出雍亲王从心里往外那么疼佟林，就这种感情是难能可贵。单说佟林到了台上之后，这才看清楚，这台子真宽敞。要说骑马比武那不行，那显得狭窄了，步下比武绰绰有余，你练什么功都够。练完那台上铺着一寸多厚的毡子，踩上去既实在又柔软。佟林在台上转了那么一圈，然后这才声明，各位，我没什么决议，蒙各位抬爱，我不得不当众献丑。想当初我两位老师传授武艺之时，传授的非常精彩，可惜我学到身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